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亲爱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明，非常高兴通过诵读小站，通过美文和大家一起交流。在2018年，我将继续在17点到19点的吃喝玩乐大搜索里边和您聊一聊吃喝玩乐的事情。另外呢，还有一档全新的节目，说的是您的家，在周一到周五的14点到15点，一个小时和您聊一聊如何让家变得更加温暖。今天在这里，我想和您一起分享木心的《从前慢》。记得早些年少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遍，娱乐72遍。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想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张，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快来9.98里。浙江这个女子啊，驾驶证扣留的状态下还无证驾驶，本来呢要说也没发现，大家知道每天都开车哈，不可能你天天被查，但是她偏偏把这件事发了朋友圈。 哦， 民警呢又恰巧看到了这个截图， 那意思她显摆一下。 哎， 嘚瑟来的呀，你看我无证驾驶，我还故意在警察叔叔那儿停下来问他怎么走，他就告诉我要小心驾驶，可是呢他不知道我是无证驾驶，结果民警逮的。 哎，这就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就引发了两点争议，这个女的为什么要晒朋友圈，心态是第二，朋友圈都是熟人，是怎么被警察看到的？ 哎， 你看我说这个是不是很有道理？ 有道理。 他应该当警察， 我应该当侦探， 确实是这样。 分析能力 啊， 捕捉， 王尔摩斯。 捕捉， 你说那个摩斯是外国的， 王尔摩斯 是中国的，你知道吧？我是王仁杰 啊，王仁杰。 嘿，怎么这么听着像个恶霸地主的名字呢？ 因为原来少林寺于王仁泽，你知道吗？ 那就对了，找着原型了。 但是我这个王仁杰是那个破案那个。 就是王后人， 王， 你们俩什么关系？ 换另外的有名的吧。我来王整。 哎呀，这怎么是外地 人？包拯、包文正吗？我王整，那是宋词，大宋兵了。我来王词。 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高看自己了？ 你刚才说那样，哎，我们俩都知道。 没有吧？ 懒得说。 对、啊， 不是分析的多么透彻呀、 啊。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些人呀、啊，以为发朋友圈就没有人监管，没有人监督了，想怎么就怎么着。而且他没有是非观了，以为发了以后就没有人抨击他了，指责他了。错。 对，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对对对， 看不下去您我们就举报了，怎么着？ 我特想知道朋友圈里谁看不下去了。 而且像这种事儿啊，估计还有类似的，只不过就是很多人眯起来。 那可不是，有些人胆子也是大点，朋友圈 晒一些违法的 啊，朋友圈炫富、 飙车， 在朋友圈狂，是 骂街。 大家就不是得扒出他是哪儿的吗？ 对，让人肉吗？不是， 最近不有律师还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吗、在朋友圈里说，我实在不想我将来小孩的爸爸出生于县城，一个月信用卡的账单50000多元。 哎，我反正我得用狗头铡把他铡了。 对， 干嘛？人家就是花的多，也没 花的多，这就说明这个人大手大脚，应该铡了。 你看这个啊， 我现在已经是清官了， 哎、 我是管神探， 王神探。 哎，这么说 怎么着？ 当然了，这个对方如果涉及到什么夸大、虚假， 我就给他铡了。 哇，您这罪过也大了点吧？ 人家就吹着牛皮嘛。 那不行，这年头就得实事求是。 那看是影响面有多大了，对吧？如果他真的是祸国殃民，那就是确实是。 对对，铡了。 你看看，就像这 有点现代法治观吗？ 像这种说大话的就应该给铡了。 哎，咱们这张口就铡了，咱们拿什么铡呀？ 拿花生油铡呗。 还有一位在朋友圈晒什么呢？说呀，我们公司食堂的伙食啊，真的是不好。就发了几句抱怨，说了我们那汤清澈见底，味道纯正，细细品味总有一股白开水的味道。哈哈， 原来就是白开水。 对，清汤嘛。 像我那天去吃饭，汤里的菜叶子都见不到一张， 一张 也就是自来水上飘着几点油星子，实在是难以忍受。 今儿不是白开水了， 开上 刷锅水了。 没想到上班的时候啊，领导找来了，那什么，你行为违反了咱们企业文化。 哎呦、 这个你是主动辞职呢，还是我们辞退你？ 这就给辞退了。 李先生当时傻了 啊！ 我不就是发了几句抱怨伙食的话吗？就得让我离职？对啊，你违反了我们的企业文化精神啊！我们是很节俭的一个企业的这个文化 啊。这还有文化吗？ 这就应该铡了。 好，还铡？ 王判官， 我怎么改判官了？王整， 王师傅，王师傅， 怎么改王师傅了？ 但是李先生这事儿呢，他很生气，说现在经济大环境情况下不好找工作，公司连缓冲的时间都没给我留，我生活压力很大的。现在公司的第三方已经介入调查，这位李先生有可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哎，你们说有的人那么爱发朋友圈，什么都发朋友圈，那我觉得他有一种可能是为了交朋友，可能为了炫，可能是闲的没事干， 闲的 可能是清闲，也可能是 找茬， 对，愿意评论互相评。那你说那些不发朋友圈动态的人出于什么心态啊？ 也许是忘。 哎， 我特别问了几个人啊，你们想听听他们的观点吗？ 谁呀、 我不发朋友圈是因为我都以私聊的形式发给我在乎的几个人了。 鲁迅说过，在鲁迅的而已及小杂感中说过，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也有人觉得，嗨，其实那些去过的吧，吃过的吧，我觉得他们发的是 low 了，但是那些没去过的没吃过的吧，我就觉得他们挺装的。他们说，嗨，什么孤独啊幸福啊，其实都不是，对我来说不发朋友圈就一个原因，其实我也想装，但是我觉得要装就装一个大的，要么又不装， 要憋也憋一个大的。 还有些人说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赞，我清楚的知道过得好不好，充不充实， 我很明白我想要的和不想要的，我喜欢悠闲安静的生活，不喜欢被打扰。 哎 呀，那就不应该用朋友圈。 对，这姑娘其实挺开朗。 你没有发过、 也不应该看。 也有人说了，其实呢我也怕发了以后没有人点赞。 这是关键的， 主要是没人点赞， 所以我有时候会假装在底下评论一句，统一回复我的什么巴拉巴拉巴拉的，其实嗨，没有人点赞，没有人说话。 对，就容易发这个谢谢大家啊， 诸位啊， 啊谢谢诸位， 这么多人给我点了赞 啊，大家都问我在哪儿， 其实都看不见。 其实白天的我们是一群上进的女孩子，我们分享自己的文章，分享自己的生活，工作积极向上，偶尔秀秀恩爱，有时候早晚高峰我们还会抱怨一下，哎呀堵车了，有的时候会晒一下和上司的聊天记录，还有升职加薪的期盼。不过呢，我们很少有人袒露情感脆弱的那一面，可是如果半夜的话，我们就转换了另外一种人格， 人格分裂。 哎，我现在这晚上什么样了， 到了半夜我们变成这样，好失败的感觉呀。 嗯， 今天我们又被打败了。 对， 怎么讲呢，那些上锁的删掉的还有分组可见的感情，那些可能不想被新朋友知道的过往，声嘶力竭不知道该怎么发泄的时刻，通通不再想被别人看到，展露出来的是全新的希望众人所知的你，不再脆弱和破碎的你。 这人也不怎么了， 忘掉种过的花，请重新出发， 下一站。 用简单的言语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你的热泪比我激动怜惜，我发誓要 七十二变，变出新花样。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女儿让45岁的妈妈当替考，可是因为长相问题惊动了监考老师。妈， 哎， 嗯，您就答应吧，这个人跟咱们要说也有点关联。 谁？你那对象？ 不是 啊， 咱们街坊。 哦哦哦，怎么让你跟他搞对象？哦，哎，他姐姐怎么了？介绍对象是吧？ 怎么老对象对象？您是不是我爸走了以后，您现在进耳活了？ 没有，我进耳活给别人介绍对象管什么用啊？我自己要对象自己就找了，没什么跟没关系。 这次您要帮我办了这事儿、后头事儿，您是找对象也好，还是您愿意怎么着，我都悉听尊便，行吗？ 不行，我听这意思，这事儿小不了。你把你妈都豁出去了，换这事儿，这得换了多大收益啊？ 也没什么嘛， 干什么？ 就简单一事儿，就是帮人考个试。 帮人考个试，你觉得你妈能帮人考试吗？ 哎，怎么不行啊？您以前学霸一枚，但是后来这个。历史的洪流把人冲趴下了， 那倒没有，那倒没有。你妈我这记性啊还不错，而且我也没那么大岁数，是不是？ 其实您能力特别好，当然不是后面那些变故啊，您早就成大学问家了。您平时又爱看这些方面的书，您替他考考呗，反正历史 考啊，历史。 再说了，人家不是还给咱费吗？ 这多少钱呢？ 不老少呢。您啊，您就好好捯饬捯饬，回头下午染个头发。 我干嘛还染头？ 套个卷儿。 干嘛我染白了？ 你替人家82年考的，您不得捯饬捯饬啊？ 82年的， 嗯， 我像82年的吗？ 像。 得嘞啊！ 我就爱听这句。 我妈呀，只要一听到人家说她年轻，命都能不要了。 叫什么？啊、这回头老师问我，我得知道我替谁呀、啊？ 李初显。 李初显，我看这事儿就悬。 这我是要出险， 买个保险， 保险电话是多少？ 这是一张身份证，当然您知道这不是您的身份证。 当然， 1982年啊。 哦，李初显，这名字真倒霉。 乐着点，乐着点。 不是，我乐不乐都没关系啊。 显年轻啊，啼笑姻缘。 好，啼笑姻缘。 到考场的时候低着点头啊。 我乐给谁看呢？ 您给院监考的看得出来，您有那么笑模样不紧张，但是 我低头我笑模样不紧张。 您不能让他看出来您的脸，您的脸 不让看不让看啊。 不能让他看出您的脸、哦，那跟那照片多少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对不对？ 哦，是是是。 别紧张，我说您让您笑着点、哎，是为了让您缓解一下紧张的神经，因为您现在不紧张，您到了那以后，您看那监考老师啊，您会 再见。 考场中。哎，你怎么样？ 哎呀，不行啊，我现在没怎么写、啊。 这都谁呀、啊？ 我没考试、 啊， 我也没复习、 啊，特别紧张。今天、嗯、 我 跟你说， 这题难着呢。 听说监考老师也特别严 啊，是啊， 两个监考老师一块儿都过来。 看着那个监考老师还怕啊？ 哎呦， 什么乱七八糟的？ 好，大家注意考场纪律。 学生都不好好学习 啊！这个找到自己对应的座位号，咱们呢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现在我们检查准考证。 又来了。干嘛呢？ 哎，李老师啊，你看这个人怎么 抬起头来？ 怎么老是低头乐呀、啊？ 抬起头来，嗯，可以可以，嗯，你也抬起头来，嗯，好。哎，钱老师，你说什么？ 我说刚才这个人好像总是一进来低头在乐啊。 可以，蹊跷。 嗯，奇怪。 走，回回去。 哎，俩流氓。 这位同学， 老师好。老师，老师，你不要老盯着我的脸看。哎，老师。老师，我是一女同学。哎， 我到现在一直盯着你后脖子。 哎，对， 你倒抬个头。 老师，你不要盯我后脖子看，我后脖子凉。 来， 再抬头， 看看抬头看看。 有罪不敢抬头， 恕你无罪。 都抬起头来。 怎么了，老师？干嘛？ 不呀， 要死！ 这么老的一个82年。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鸟来了。 这个是你的身份证吗？ 是我的身份证啊。 哎呀， 你是1982年几月几号出生的？ 我是我什么 82年 生日。 哦，您是问阴历也是阳历啊？ 阳历。 阳历是吧？阳历我是3月 几号？ 3月8号。 户籍。 户籍 怎么 不知道吗？户籍 不户籍。 问你这个户口所在地。 户口所在地在 你看他犹豫了。 在，哎，我户口在哪儿？我忘了。老师， 我这还能忘？ 这怎么不能忘？户口所在地跟我这个地点不一样， 是吗？ 啊， 那我提醒你一个字吗？ 可以。 湖。 我在湖上。我是在湖上住。 抖什么呀？ 我这个血糖不太好，这会儿有点饿了。 走。 哎呀，吓我一跳！ 这个人看来不是很老实，那我发现了一点苗头不对劲。 我看不是苗头， 你看 整个都不对劲。 他一直在乐， 一个考生到这儿不答题干乐。 他为什么要笑呢？ 这就有问题大了，这个。 哎， 报警！行了，你也别编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上哪儿去啊？哎， 该上哪儿就上哪儿。 不不不。不，这都又没我事。 不要乐。 哎，不是，我国王必须乐。 您的出生年月日、户籍地都是有错误的。您现在包里的身份证，您又说这是邻居的身份证。 最重要的，你这个卷面全部是空白啊。 老师，这倒是不是最重要的。从我们警方来说， 他一直没让我答卷，他们一直在跟我说话，他们打扰我考试。 那你乐什么呀？ 我就是乐他们跟我说话。 你说说你出生那年发生了什么事儿。 我出生那年倒是没发生大事，就是唐山地震了。 这是一个真事儿。杭州网报道，为了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有的人呢起早贪黑埋头苦读，有的人却投机取巧动起了歪脑筋。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成人招生统一考试中，南京市鼓楼警方打掉了一个代考团伙，包括替人考试、被人代考、组织代考，嫌疑人共计10名。哎，其中还有这么一位母亲，而且她还是代考1982年的一位女考生。但是监考老师一眼发现长得太老成了。目前这个代考团伙涉嫌作弊罪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街酒吧里。哎，有个小龙虾专业，你们想不想报报？ 哎呦，大龙虾专业有吗？还小龙虾专业？ 小龙虾专业是吃是吧？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培养普通专科层次的小龙虾。产业技能型人才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我到那让我当小龙虾呢。这个人才怎么能专门做小龙虾呢？ 这个可能吃这马小的这市场太大了。 哦， 您看，从养殖到这个烹饪，然后再到 营养， 就是或者是配餐呀，或者是这知识宣传呀，都需要多方面的人才 要做呀。有各种菜系的专业，对吧？有中餐西餐的专业，我还很少听这么窄面的专业，就小龙虾。 湖北省潜江市有个江汉艺术职业学校，现在批准了，就说专业为烹饪工艺与营养、什么餐饮管理、市场营销啊，都可以。 这些小龙虾专业都学什么，都干什么呀？ 烹饪工艺、营养、餐饮管理、市场营销，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所以就说呢，你比如说就跟这学厨师似的，那这有一牛排专业啊， 可以啊。 你要说可以，天底下任何事儿好多都没有不可以，对吧？ 有市场就行啊。哎，我就问你大磊，就按着你爱吃的，你想开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吧？ 我想开一个炖肉专业。 那你这就说包括烹饪、炖肉和营养。 哎，刚才你说的这个营销、市场管理， 管理炖肉。 那你那小龙虾是管理龙虾呀？ 第一排炖肉往前走一步，第二排炖肉向右扎。 小花疯了，你说。那管理龙虾怎么管啊？ 小龙虾往这边爬一爬。 对，你跳锅里吧，快快快，出来，差不多了。你三分钟赶紧出来，差不多熟了，是这么玩吗？他肯定是成品的制作营销。 那你得知道市场在哪儿。小龙虾你知道吗？外国人都吃小龙虾。 炖肉的市场比他大。 但是啊，外国人吃小龙虾，人家那什么感觉？什么体验？干吃。 不就饭。 他们蘸那个调料，有什么洋葱、玉米、土豆。 这也不叫什么新。我跟你说。这个原材料直接吃是人类进化过程当中自然就产生了。 还有那种麻辣小龙虾，这个是外国人爱吃的， 咱这人更爱吃啊。 小龙虾盖饭， 小龙虾盖饭，这 里面什么洋葱、西芹、青椒，烹煮一下20分钟到40分钟，汤汁都变成金黄色，再来点这个丰富的坚果的气息。 哎呦，这有点国外的这个色彩了。 小龙虾盖帽炸茄子，小龙虾派。 等会儿啊。 啊， 这个盖帽啊，一般都是拿一个 鸡蛋 饼盖帽，拿小龙虾盖帽啊。 然后其次还有炸茄子， 小龙虾薄饼，小龙虾奶酪通心粉，小龙虾秋葵浓汤，酿小龙虾头，小龙虾寿司卷儿，这么多可以开发的。你那炖肉你给我开发几个？ 炖肉那我跟你说更多了，炖肉能入馅，炖肉能密封，炖肉能烩土豆，能烩西红柿，能烩炸茄子，能会盖帽， 炖肉能做这个寿司， 炖肉能会小龙虾，怎么着？还说什么？ 还有小龙虾能入月饼，你炖肉入月饼吗？ 能入披萨， 嗯， 怎么样？炖肉能入粽子， 那是咸肉好吗？ 那一样，不是有那个鲜肉的那个粽子？ 行行，那你怎么着？你确实拿钱要弄这专业了？ 我多的说的， 你不是这么证明吗？ 你说我要想开，我就是因为没钱，这小龙虾专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那人家为什么要干呀？ 新鲜呗，这新鲜就是一炒作点。那你说这些人毕了业，我还真不知道他们应该干什么。 人学生入学就签订就业三方协议了，妥善安置工作。 哎呦，那看来我跟肉联厂联系联系也有希望这专业啊。 那你有一个万师千店工程，比如说咱们这个朝阳区这片，你得开上1000个炖肉店。对，从顺义下了飞机的这些人坐着7日大巴奔朝阳区这块来的时候，在大巴上跺着脚的喊加碗饭加碗饭， 车上就来一碗了，还加碗饭。 炖肉太香了。 以后呢，咱们就是专门成立一个香叫炖肉香， 直抵那个花香。 我平时很喜欢听娱乐72遍节目。大家好，我是李健。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遍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磊，恭候您。

这样这个基础上才1380，而且可以多组订购，因为您订上以后我们给您的是一个订货券，您什么时候想要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对，免费送货，而且串上的价格也是我们的市场价，送人啊也很有面子。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健康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三环十里河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较好，不过阵风较为明显，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弱冷空气影响，有利于大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5到-6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好，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全省家里 有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乐七十 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开学要交保证金，成绩下滑要扣钱。班主任说是学生主动提出的，家长也同意，学生们哭着表示是主动上交的。至于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到现场看看去。成都，同学们好。 老师好。 哎，那个同学， 老师好。 好， 老师就等这一句。 同学们，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明天啊，就那什么，明天吧，大家上学，每人交上200块钱保证金。 老师保证什么呀？ 什么？这听着跟保护费似的。 这个保证金，大家记住啊，其实还是同学们自己的。为什么要上交？这个呀，就相当于押金。 押金？ 相当于押金。 老师，我们押什么呀？ 押什么？同学们。只要同学们犯错或者成绩下降，咱们就扣钱， 一般来讲呢，同学们的成绩只要维持在基本的平均线上，那么我们就不扣钱。但是 基本平均线怎么制定的，老师？ 老师会给您数了。 每次 让我直接交钱就行了，是吧？ 老师，那你看我每次都是40多分，我是不是平均在40多分就可以了？ 那当然不是这么说了。如果你要是上涨的话，老师还没准有奖励呢。 老师，那我不用奖励可以不上涨吗？ 我怎么觉得咱们像是股票？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学习不下降或者不犯错，那么老师就不扣你们钱。但是学习下降了还犯错，比如说认为考40分知足了，满意了，不错、 我记得这要扣谁的了，你的200要不回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主观思想上对学习认识的问题了、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扣钱， 扣钱200。 扣钱呢一般这样啊，咱们这个一般同学交100可以啊， 是不是、啊、 看看。但是像这个小飞同学、小胖同学，你们这嘎达还有那嘎达和这嘎达，你们这三嘎达你们交200。 老师，为什么我们要多交啊？ 不好管。 老师，不用您管。 对， 这钱我们自己能管。 对，老师， 老师不管不管，你学习成绩还提高这么慢呢。老师要不管，不就放弃了吗？得管呀，您也得配合老师。 可惜老师， 学习 您管我们为什么收200啊？ 就是因为你们比别的同学要更费老师心呢、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这么费心的管我们收这200，我还给我们吗？ 给呀。 那你不白费这心了？ 没关系，老师就愿意看你们上进， 行， 看你们成长。 老师，100我就能涨。 那要是涨不上去，扣300行吗？ 老师怎么又多出100来？我还是交200吧。老师这账比我算得好。 这笔钱呢，大家管家长要的时候呢，要这样说啊，说用我们的压岁钱来交就可以。 啊，老师，这是打我们兜里愣往外掏钱呢。 这钱还没准还你们呢。 那是 没 准儿。 你们应该听得清楚是还这个字儿。 我们听准的是没准儿。 但是我呢跟各位家长已经建群，你们的家长表示了赞同，而且认可。 钱打我们这出，他们当然赞同了。 家长也不敢不赞同啊。 明天咱们准时准点收钱。 哎呦喂，累 老师这高兴劲儿，我觉得老师已经想好怎么把咱们几个200留下了。 嗯， 你们这疙瘩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孩子互相感染是吧？ 互相感染 啊！ 老师，我们得病了。 我相信交200以后，你们这儿就会好很多了。 环境卫生是吗？ 是我们拿钱买的，是吧？ 明天准时准点哦。 哎呦喂， 老师像是个财迷。 老师， 怎么了，菲菲？ 有没有那个押金条啊？ 哎，菲菲，你们家做生意的吧？哎，这个说的太好，老师有押金条吗？老师怎么不说话呢？老师， 老师别走，没问完呢。 这就是黑收费呀、这都不走账的东西。带钱了。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菲菲， 哎，老师好， 好， 你看看今天你不说话了吧？你带低了我们同学的素质。 对于我们学校提出的以收取保证金的形式来规范大家学习的行为习惯的这个建议，同学、家长的一致热烈拥护 啊！这都是 同学们 呢， 今天已经纷纷的把钱。交到老师手上了， 一分一分交的 啊，分分交了。 其实呢，我们这个保证金呢，也经过了班长组织的班干部、小组长开会讨论， 甭问了，他没有提成啊。 通过交纳保证金，作为规范行为的一个动力。 他们到时候都有分成。 大家很害怕钱交了就不见了， 肯定不见了。 换句话说，叫没影了。期末结束之后， 老师说这话都没 听。期末结束之后就找不着老师了。 我们已经跟同学们保证了，只要大家符合咱们的规范，那么期末结束之后，老师一定会 干嘛？ 老师当这个时候打替， 这什么意思？ 怎么犄角旮旯几个同学没听清楚啊？好，老师再说一下啊。 啊， 这个钱呢，这个费用开学的时候也告知家长了，最终目的是想让你们自觉规范行为，提高成绩。家长们纷纷也同意了，那么我们就一致决定，期末结束之后便就 归老师了，作为奖励。嘿，反正是奖励，谁也是奖励。 当然了，管教难点多的就多交一些。 哎， 来来来，交200。哎，对对对对，哎，往这儿放。 看老师高兴，都要这把张兜了，开始。 哎，对，这张挺新的，这张。 啊，谁也没见我新钱。 你几张连号了？好的好的。 这两张连号的还几张啊？ 老师，这可是我的早点钱。 老师会珍惜的。 老师珍惜就已经归他。 老师能不能不说的这么私有是？ 老师这是赤裸裸的要钱啊。 嗯。 好，孩子们啊，老师拿一个小本本，你们在上面签好字，然后 按手印吧，老师。 有的交100写100，交的200的写200。到了这个期末的时候，老师一定会。 老师到期末的时候会不会有分红呢？ 我觉得到期末的时候老师就不教咱们了，这老师教完这学期一定换人。 嗯。老师。老师，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 这个咱们今天第一堂课主要讲什么呢？这个应用题。 老师都不知道讲什么，完了200保不住了。 小胖，别说话了，已经扣你40了。 啊， 别说话了。 哎，老师也不讲。 稍等一下啊，就咱们这个课程稍微终结中断一下。 终结了，讲完了，这200花的。 不，该退钱了。 不是， 到年底了。 中断啊。哎，外面教务主任找老师，等一下啊！ 这是要暂缓转移啊！ 这是要提醒的来了。 怎么？啊？意见小组？怎么不让啊？有意见？退啊？真退啊？那处理吗？啊，不处理。不一定处理，不处理啊？调查吗？还调查？规范吗？还规范？整治吗？还整治？退还吗？啊，退还。那行了，我回去跟同学们交代一下吧。同学们好。 老师好。 怎么重来了？ 同学们在这堂课的表现非常精彩。 精彩？ 谢谢。 我们干什么就交钱就精彩。 交钱的动作是最美的。 哎呀。 我们 这么些年老师也没夸过我。 觉得经过咱们这个短阶段的这个迅速的啊，咱们可以说是一个飓风行动啊。那么 怎么改飓风行动了？ 同学们表现非常好。 什么时候咱这个活动还有代号啊？ 收的钱就管用哈。 而且我发现老师对咱们好了，这200倒也值。 嗯。 好，那么根据我们学校最新的处理意见以及规范调整，上交的这个保证金退还给同学们。 哎，这么快就退了？哎， 来， 这是何苦呢？这个 排队啊，这两张新的你的啊。这 老师记得还真清楚。 这新的老师刚换了两张旧的，你别在乎。 老师。 300这波来啊！ 老师，拿这钱我应该说一句， 整的这老师收了，剩的零的这个你 多换点零钱。还有拿这钱，我特想跟你说，老师，谢谢政府。 事情来得太突然，根本反应不过来。 刚开学，成都福兴中学的46名学生，每人交了100到200元的保证金，学校说了。犯错或者是成绩下降就扣钱，一般交100，不好管的交200。班主任说，这是同学主动提出，家长同意的。同学也表示说，啊，是我们主动上交的。那到底是不是同学和家长主动同意的呢？对于此事，教育局进行了调查并回应，说目前班主任已经将收取的2660元全部退还给学生，教育部门将进一步对学校老师进行调查并严格处理此事， 通过一定的保证金的方式来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这种做法存在问题，不是正确的教育方式。此外，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收费竟然不一致，越调皮交的越多，这更是错上加错。有教育专家说呀，在校老师有责任对学生的教育进行引导，无论采用任何方式，教育最基本的前提是尊重学生的权利。这种针对学生收取学习成绩保证金，并因不同的学生而收取不同费用的做法，显然侵害了学生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扣钱给谁，这是重点。 我知道我们的节目有时能让您乐，而有时不能。 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您自己乐呗。 您乐我们就很开心，您不乐呢？ 我们开心。 哎，我们也不能隔着您去，所以我们只有打起精神继续努力。新的一年里人员齐整，没有太多变化。你想我在院里站当间一喊要入，没人呢怎么？ 哦， 喊谁呢？ 虽然说他们老拆我台，可是我也没少给他们使绊啊。 好在他们不知道什么叫生气。其实我们三个人聊天一直很烧脑，有时候烧着烧着 就着了。 王大雷， 你还真睡着了。 在全新的日子里，我们总是想方设法的让一次一次精疲力尽的录音变得险象环生。 哎呦喂， 娱乐七十二变，我是小迪小花。 我是英宁英小柱。 我是大雷王大雷。 触动您笑的神经。艺考复试的现场，王老师、周老师， 哎， 怎么着？ 你们考场怎么样啊？今天呀、啊，我给不少的女同学洗脸 啊， 擦脸。 哎呦，你还负责干这活呢？ 化妆啊，他们，咱们现在艺考严格要求不能化妆。 嗯， 为保公平，我全给他们评了。 那你怎么评了呢？ 给他们评了，我听着你这像是个这个黑社会干的事。 不是，拿毛巾给他们擦的干干净净的，形容 鼻子都擦没了。 工作的认真和负责。 哎， 我觉得胡老师啊，你虽然很认真，但是你这个方法未免太笨拙了一点。 怎么会呢？ 就是你从事这个行业呀，可能时间太长了，太认真了，都不走脑子了。 你王老师，你这话说， 我一般这种情况下就让学生自己干，我不亲自替他们抹脸，你都给他们抹平。 那怎么着？指着他们脸？ 不，进门之前就说好了啊，如果有谁化妆，直接取消资格，进不了。 还是有个别同学就得要 他偷偷化了一点点妆。 对，但是你让我，如果你要自己化完了让我发现了，对不起，那就取消你的资格。 您 这一点我觉得， 王老师您高看自己了。 是是，王老师消消消消。 不是， 王老师您坐下坐下坐下。 我这么些年的经验， 王老师 很经验。 你这个就不是说咱们考场的主要负责老师，您这个在门口 谁 就是有您啊，没有您啊，其实呢他们都得考。 谁说有没有我他们都得考？我告诉你说，我这一关很严格。你们啊，就是自己的方法不灵啊，你们就说我，你们这是对我的一种嫉妒。 是是是， 不过我那个考场的考生的素质，今年是下降了不少。 我那个考场也是 大幅度的退步， 真没有我们当年考这个学院的时候这个能力那么强了。 对呀、 啊，不退这个押金， 这个知识层面啊跟这个紧张程度啊实在是让人不能够理解。 哎，周老师说还有押金，怎么你存包什么的？ 你单收啊？对，你单收他们费了 啊？ 哎，你私人这个回头这就举报了，你就 你开除了。我说的是啊， 你这是一个临时工，你还这样，你说你合适吗？ 哎，看电梯， 好歹我在编呢，他这临时就是请你来这几天，你不能这样啊！ 哎呀，好了好了，这些细枝末节先不谈，咱们还是说说考生能力方面的事儿吧。 哎， 哪有能力啊？现在这帮孩子 太对了。那问的问题回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嗯， 那谁不爱谁？ 我问他，我说你是文科还是理科啊？ 嗯， 告诉我文科的。那作为文科的人，你最擅长什么呀？数学吧。 可以，文科也得考数学。 好，我又问他呀，那你举出一个数学家的名字吧，韩庚。 这个问题呀、啊，听着呢，大概齐的。他好像是靠谱，孩子说话可能你的耳音没好，他说华罗庚 是吗？ 你可能听韩庚，他说华罗庚，对吧？ 就是连片的嘴。 对，孩子只能是口齿不清，你不能说他不知道华罗庚、哎、 但是这个口齿不清来考艺考，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你不能说他回答错误，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好，嘴皮子不利索 是吧？你看我问的问题，他就不可能是因为他嘴不利索说出来的。 那你问什么呢？ 我问李白，都知道吧？李白， 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 这千家诗头一句都知道。我没问这个，我就问李白号什么。 号什么 啊？ 这些考生怎么答的呀？ 李白他都知道，号青莲居士。那这孩子告诉李白号什么？李白号酒啊。跟我还解释呢啊，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你说说、 哎、 我问的是这字吗？ 这孩子说的也没错 啊，还没错呢。 是王老师您这问的有问题。 对， 您问人家号什么？ 嗯，有没说是哪个字号的号？ 对，您说字太白，号青年居士，那您说，问得明白，您就是您号什么呀？您号哪口啊？ 嗯， 我问哪口了吗？ 人家孩子呀，地道老北京，你说号什么呀？号你什么呀？ 哦，还地道老北京。 我觉得这帮孩子呀，就是不知道脑子里边都想什么，考演奏，电子琴。 嗯， 弹完以后我就问问他吧，你知道哪些钢琴演奏家的名字呀？ 啊 跟我说钢琴王子莫扎特。 莫扎特 是莫扎特， 钢琴王子不是理查德吗？ 对呀、 啊、那我又问他，那现代的呢？张海迪。 张海迪倒是值得我们学习。 合着有个迪啊就是弹钢琴的。 那孩子说明记性不好，也是有情可原的， 是不是？就说你啊，也问得太突然了， 对， 把孩子给还想 蒙住了。 李云迪也蒙住了，说成了张海迪， 差不多，很有可能蒙住了。你比如说那个瀑布，有人就说尼加拉瓜，是吧？尼加拉瓜瀑布哪儿有这么瀑布？人尼亚加拉瀑布，是不是？这偶尔说错，因为它太像了， 像吗？ 像，我瞅着太像了。 对， 咱们我这个问的呢，就真没毛病了，不像你们二位啊。我就问学生，学生来来一首诗，你给老师念念 啊。 这学生朗诵了泰戈尔的《飞鸟与鱼》。 好啊， 哎，《飞鸟与鱼》好不好吧？ 嗯， 《飞鸟与鱼》特别。 与驴是与鱼。 《飞鸟与鱼》 啊， 鱼啊， 没关系，我们不考你的口齿啊。 这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这就是，我就问他了，我说，泰戈尔是哪国的诗人呢？小孩不加思索，泰国。 泰国人吗？泰国人啊？ 不是，泰戈尔 啊， 是哪国人？ 你刚才不是这么问。 泰戈尔是 哪国诗人？你刚才问 是哪国诗人？哪国诗人呢？哪国都是人。泰戈尔， 你看周老师说这有道理。 不是你们二位是不是耳音重了？现在 是你耳音不好。 泰国吗？不是。 你看呀， 你自己都说泰国。 泰国人， 这就说明啊， 我说太怪了，这也、 啊、 我这印度诗人嘛。 这个呀还好说，尤其到了才艺表演，你真是千奇百怪，不能是上来演什么都叫才艺。那有些孩子演才艺，说他能吃，吃给我表演吃蛋挞，一口仨一口仨，都给我吃饿了，你知道吗？ 这就是看电视看的，电视上边削个苹果都叫才艺。 这不叫基本的生存技能吗？ 会不会是人家就是一口三个，这个呢显示了一种这口腔的容量。 能怎么着呀？ 这他一口能吃五个又当如何呀？ 一口吃个胖子， 这个有可能是口腔打得开呀，他适合唱歌呀。 没听说打得开吃东西跟唱歌，唱歌还有别的条件呢啊！哎呦，你说有的孩子还表演什么装死，哎，真逼真，往这一躺就一动不动，我过去踹，我说行行行，他都不起来，他以为我跟他是做戏呢。 告诉老师，你还没喊停呢。 哎，我上回问啊，前面那姑娘。这考试的小姑娘啊，我说你为什么选择剪辑方向啊？ 啊， 哎，这姑娘说了，因为看 B 站上做鬼畜的那些 UP 们很厉害。 哦， 这个我相信王老师完全没有听明白嘛，是不是？ 我想再听一遍。 B 站上做鬼畜的 UP 们很厉害。 好，那 周老师也很勉强。 啊，那请胡老师给我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 嗨， 哦， 人都说很厉害了， 是不是？ 你看胡老师也没明白， 鬼畜吗？ 啊 鬼畜是什么意思 ？UP 呢 ？UP 吗？ 上， 没说 鬼畜吗？行， 行，别解释了。 哎呀，那天呀，我还问一学生，我说你谈谈法国新浪潮吧。 嗯。 哎，他还哆嗦上了。 什么害？他这个说有害怕，还有什么过敏？ 跟我说，老师对不起，我今天忘了带琵琶了，弹不了了。 啊，新浪潮是个歌啊。 哎，我上午有一学生，哎呦，把我给气的。上来以后，老师好，我的才艺是表演唱歌， 很正常。 哎，表演唱歌唱吧。 嗯， 我说是清唱还是带伴奏的呀？ 啊， 带伴奏的。 带伴奏那不错。 来，开始吧。 嗯， 我就等着。 嗯， 我说开始。 嗯， 赶紧着，后边还有别人呢。 对呀， 开始 啊， 丢丢丢。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停，什么玩意儿？ 对，他这丢丢丢太勤了 啊！这儿没有丢丢丢，这句唱完才是丢丢丢呢，蒙我。 嘿，要说周老师这个水准就是比他强，尤其在丢丢丢上。 这个艺考收学生现在是越来越难了。 没错啊，门槛得高。哎呦，因为啊，现在都觉得这能成名，都觉得这条路好走，都想奔这方面挤。 嗯，哪儿那么容易啊？是不是？ 那是。 要真那么容易的话，王老师现在何至于在电梯这儿？ 是是，你看周老师何苦还是个临时工？ 我那是最近拍戏不忙。 你看人胡老师何至于给人洗脸去？ 我主要是化妆师没带来。 化妆师就管擦脸，你就说你那卫生师没带来就完了。 擦脸怎么了？那些大明星们。 对对对对对，你上去给人擦脸，你真下手啊。 唱得云开雾散了，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哎，最后一句跑了。 哦。 要等到年龄19岁。考26，我和你分别 在风来无言， 我的心 好胖 呀， 这是我的话，你的话， 我的心不伤悲，就算我会哭泣，就算我会心碎，不会放弃。好了，再见。还有 还有 我一言难尽，忍不住想衡量不出爱和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距离。 好像有人在敲桌子。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雨人、王磊，音乐人修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